动最后的30秒钟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眼看着马上就要过年了，咱们抢购时间在北京的推荐由于物流的原因呢，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。今天呢也是通知大家，如果您鲜芋仙地中海的海参还没有入手的话呢，那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了。 是的，这款海参呢最近销售是火爆的不得了。首先是进口的纯野生的，全部来自于地中海纯净海域，在海底自然生长，经过了休眠期，营养聚集高，含盐量低，泡发率高。这一盒200克的干参呢，都是一级品的海参，所以啊，您拿来送人呢，也是绝对有面子、有里子。 是的，其次呢，就是本次的推荐优惠也是史无前例的。地中海进口的野生海参，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是1999一盒。那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是买一盒送两盒， 对， 再送焖烧杯跟驼毛被。节前的最后一次推荐，请各位注意了，为了确保所有订单都能够以最快速度送到您家，请大家马上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3盒600克120头的淡干海参1999块钱，划算到一头只要15块钱，隔天吃一次能吃小一年。15块钱就是一条鲫鱼钱、一把蔬菜钱，再吃进口野生一级品海参。再次提醒各位，节前最后一次推荐，请立刻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下单后免费送海参到家，满意您再付款。 是的，所有下单听众专业海参泡发杯一只免费送，有了它呢，泡发海参更加省时省心，一焖一煮24小时就能够吃到新鲜肥美 Q 弹的海参食材了。 对， 那价值是299，今天免费送，再送一床2980元5斤重的驼毛大贝。新年新贝新寓意，好，来算一算，今天呢您一共啊这些东西只花了1999块钱。 对， 这个力度我们再次要提醒大家，只有今天最后一天本档机会可以享受到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已经有不少朋友订购成功了。4581的周先生问，最快什么时候能送到，正好想拎两盒海参去看看人，拜个早年。有这样特殊需求的，客服会给您做备注的，确保不耽误事儿。 对， 那确实呢，进口野生海参拎着拜访客户有面子，年货置办海参、年夜饭、宴请、走亲访友、拜年，野生海参上档次，有营养，上桌它就是一道硬菜。而花费呢，1999元的精装礼盒，咱们今天是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， 是 还有专业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，4斤半重的驼毛贝也是免费送了。 是的，最后一天推荐，大家千万不要错失机会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看到手机尾号1890的朋友拨打4007106108，说这款海参啊已经买了4盒都吃完了，确实野生的不一样。还有3106的朋友说，你们的电话老是占线啊，又是一年到了，希望爹妈的身体好，能够多享几年我们儿女的福气。 一年到头平安幸福，我们总是在表达愿望，但愿望的实现需要平日里点滴的行动啊。咱们都会说药补不如食补，海参不是药，但它的营养价值却是其他食物所不能给予的。 对， 它富含了丰富的氨基酸、维生素、微量元素和矿物质，而且呢，海参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，不挑人群不挑季节，老人孩子都能吃。所以呢，现在过年吃海参呢，送海参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。今年啊，咱们呢就送至地中海的进口一级品野生海参。 是的，最后一天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每盒1999，咱们是买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， 对， 一共3盒1999，这每盒算下来才600多。其实这5-600块钱也不过就是一件毛衣钱、一顿饭钱。 是， 但是今天呢，能够吃上3个月的海参大餐， 对， 每次就是只要15块钱。又或者在过年，让您家的年夜饭多几道不一样的硬菜，凉拌就是很洋气的海参刺身，红烧可以做拉丝的海参豆腐煲，爆炒啊就可以和木耳辣椒做一道下 饭的美味佳肴、 嗯、 当然还可以煲一个海参鸡汤，做个海参饺子，怎么做都可以、 嗯、 团团圆圆吃出不一样的滋味来。 热腾腾的团圆饭，幸福满满的海参大餐，活动马上结束了，最后一天的推荐，您赶快参与进来。进口野生一级品海参精装礼盒1999元三盒，还有专业的海参泡发杯，4斤半重的驼毛杯免费赠送。 是， 错过今天海参推荐全面结束，赶快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你好王总。 啊，你好，下班了。 感冒了吧？给你纸巾，谢谢你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关林说：“世事入血，单刀赴会。” 醒目敲出。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张辽许褚一拨马又回来了，等二将回到长板桥前一看呢、啊、桥也拆了，张飞也踪迹不见了，三将军哪儿去了？走了。他喝退曹兵之后，张飞这心里甭提多高兴了、啊、他一回头先把树林子后边那20几个军校都给叫过来了。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这20多人都没魂了，您看跑的把他们累的那个惨样哦，帽子也没了，衣服也扯了，连人带马通身都是汗。累是一个方面的，主要吓得够呛。这20多军校早就想过了，就咱们这点人能挡得住曹兵吗？三将军这不是拿性命开玩笑吗？可是听方才三将军在桥头这儿连喊了这么几声，愣把曹兵给喊退了，你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呢？这些人互相看了看，现在三将军叫赶快过去，来到张飞的跟前，都打马上跳起来往这一站，是舔胸叠肚。挺神气，当然了，这神气有两个原因。一个是别看我们人少，20多人愣把那么多曹兵给吓跑了。再一个原因呢、啊、这些军校都知道张飞这毛病，他最讨厌的是低头搭了假的人，一点精神头没有，哪怕你三顿不吃饭呢，也得有个乐舞扬威的劲儿，张飞才高兴呢。这几十个军校往这一站，一拱手，参见三将军。嗯，免礼。刚才这胜仗打得怎么样？哎呀，三将军，您这一计可是太高明了，不亚于咱军师在博望坡火烧曹兵啊。嘿嘿，那咱可比不了。可有一样啊，曹丞相不让咱们给吓跑了吗？见着军师之后啊，咱也得请他个奇功。言之有理，快把马尾巴上的树枝子都摘下来，赶快预备家伙，把这桥拆了。三将军，拆桥干嘛呀？嘿嘿，你不拆桥，待会儿曹操要是再回来呢？拆了桥之后，他现搭不还得费会儿功夫吗？这些军校都被赶乐，一乐怕张飞火了。干嘛？笑话？那哪行啊？三将军帮着他们一块拆，嘁哩咔嚓把长板桥拆了，然后他们是上马就跑啊，就追玄德来了。 玄德走出去不太远，一转眼的功夫三将军就追上了。玄德他们在树林子前面这儿坐着歇着呢，好些人直擦眼泪，哭什么呢？因为方才玄德跟子龙都哭了。玄德领着人走的这会儿想歇一会儿，特别是糜竺来了跟他一说，说是子龙啊投降曹营了，玄德心里很不痛快，他不相信，绝不可能，子龙啊是在我患难之时辅佐的我，什么样的富贵也难以动摇此人呢、啊、但是玄德替子龙担心呢、啊、他单枪匹马的怎么又杀回去了呢？甘夫人来了，这才知道子龙急闯重围是为了救糜夫人和阿斗。刘备更替子龙担心了，走路都没精神了，哎，咱们就在这歇息歇息吧，就在树林的前面这坐着。坐了片刻之功啊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主公您看，远处飞来一将。哦，玄德举目这么一看，可不是，哎呀，这是什么人呢、啊、怎么连人带马都是红的呀？等到了近前呢，玄德才看清楚，感情是赵云。玄德赶忙站起来了，子龙！就这一声喊，子龙赶快翻身下马呀，都下不来马了，他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，那真是强打的精神。尤其他看到了玄德主公在这儿，子龙赶忙摘镫下马，这镫都没摘利索，与其说是翻身下马呀，不如说几乎摔下来的，扑通的这么一下，子龙就是跪在地上，是伏地请罪，当时就哭了，是泣不成声，声泪俱下。赵云之罪，罪该万死啊！在重围之中，我见到了糜夫人，我请夫人上马，我步行保夫人杀出重围，夫人身带箭伤，说什么也不肯上马，她投井而亡，我推倒一座土墙，把这眼枯井给淹死了，我怀揣着公子由打重围中杀出来，幸托主公洪福啊，我算重围脱险，我虽然由曹操的万马军中杀出来了，可是恐怕公子已经难保了，因为我开始往外杀的时候啊，阿斗在我的怀里头还哭来着，后来是一点声息皆无，大概这孩子保不住了。说到这儿，子龙的手都哆嗦了，他轻轻地把判甲套解开，沾下护心镜，由打怀里头把阿斗拖出来，这么一看，哎呦，阿斗啊，睡着了，嘿，睡的那小脸啊，红扑扑的，热乎乎的。子龙转悲为喜，主公，公子安然无恙。说着他把阿斗举过头顶，哎呦，刘备这眼泪就止不住了，他把阿斗接过来看了看，又瞅了一瞅子龙，把这员大将累成这样，就为了这个黄牙孺子啊，险一险损伤我一员上将，娃儿啊，阿斗，我要你何用？说着往下一毛腰，砰，把阿斗给扔地下了。这就是历史上传说久远的那个刘备摔孩子，腰买人心呢、啊、干嘛他毛着腰往地上扔啊？不能站着扔啊，站着扔吧唧一下摔死了。可就这一下子把赵云吓坏了，赶忙上前把公子阿斗给抱起来了。主公啊，我子龙虽然肝脑涂地，也难报主公对我的知遇之恩。哎呦， 两个人是放声痛哭啊。玄德跟子龙这一哭，您说周围这些人谁能不掉泪？简雍赶忙解劝，主公，死将军都不要难过了，万难之中有一喜呀，子龙将军破除性命，一番血战倒是把公子给保救出来了，主公您应该高兴啊。再说呢，这不是悲伤的时候啊，云长将军与军师孔明去求救兵，一点生喜皆无啊，三将军在后边断后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咱们是赶快走啊还是怎么着呀？简雍这一说呀，大伙儿才全不哭了。玄德一听，简雍先生这话说得有理呀，先让子龙在这歇一歇，他都累成这样了，这马上就登城怎么能行呢？再说也得听听我三弟义德的消息呀。这话音还没落呢，张飞来了，他催动乌锥来到跟前，咔的一下把马勒住了，翻身下了坐骑，掌拔蛇矛往哪儿这么一戳，是哈哈大笑，哇哈哈哈，大哥，我特地前来向您道喜，您得给小弟我记下一箭奇功啊。哎，说着说着张飞才发现，怎么周围这些人一个个都眼泪汪汪的呀，你们哭什么呀？大伙儿一看三将军怎么这么高兴啊，玄德也纳闷啊，三弟因何这样高兴？哎，大哥，这怎么能不高兴呢？我一嗓子把曹操几十万人马都吓跑了。他没头没尾来这么一句，把大伙儿全说糊涂了，什么一嗓子把几十万曹兵都给吓跑了？哎，你们得等我慢慢跟你们说呀。张飞就把长坂桥前喝退曹兵的事儿说了一遍。怎么样，大哥？啊，我说诸位，按老张这计策不赖吧？嘿嘿，曹操愣上了我的圈套，最后啊，我把桥也拆了，我也回来了。刘备一听啊，非常高兴，我弟果然智勇双全呐、啊！大喝一声：“曹兵逃散，堪称虎将。”大哥您甭夸了，不过这桥拆的没想周到。张飞不服，怎么了？那我要不把桥拆喽，曹操过来怎么办呢？嗨，三弟，你哪里知道？曹操奸诈过人呐、啊！你要不拆桥，他倒真信咱们这边有埋伏，你这一拆桥啊，他认为三弟你心虚了，他非追来不可。哦，一多一听有理，大哥，那我回去再把那桥搭上。嗨，玄德一想，别折腾了，就咱们这几十个人几十匹马，那是难以抵挡曹操啊。这么办吧，子龙四弟你来断后，咱们不奔江陵了，抄小路去汉津。大家一听此计甚好，赶快收拾上马。刚上马就听远处里是金鼓大作，曹操追来了。许褚张辽两个人二次回到长坂桥前，不是探虚实来了吗？他们一看张飞拆桥而去，赶忙回去禀报给了曹丞相。曹操捻然一听，哦，张飞走了，桥拆了啊，嘿嘿，他是心切自退，赶快回兵。曹操刚这么一挥手，且慢，让李典给拦住了。丞相，您可要多加小心呐、啊，小心中孔明之计。张飞乃义勇之夫，不会有什么计谋啊！听我将令，火速进兵。曹操有点后悔了，他心想：刚才呀，我太多心了。张辽说的对， 即便有埋伏也不过千八百人，他怎么能挡得住我这几十万人马呢？所以曹操领着人要杀回来了，杀到长坂桥前一看，果然桥已经断了，他立刻传令搭三座浮桥，今天晚上所有的人马都得从这儿过去，因为刘备已经成釜中之鱼是井中之虎了，现在要不把他捉住啊，等放鱼入海纵虎归山，再想捉刘备呀，势比登天，今天众将只能向前，不许退后，一个个给我奋勇追杀，这块肥肉都到嘴里了，不能让他再跑掉啊。当即把浮桥搭好了，曹操的人马像潮水一般哇就拥上来了，炮鼓齐鸣，是紧追不舍呀。刘备走出去没有多远，他想弃了江陵奔汉津，抄了一条小道，你是不管大道与小道，哪儿都是人家曹操的兵，这事儿不好办了。刘备在马上一看，坏了，怎么了？前边有大江拦路，后边是曹操的大队人马，就我这寥寥几十个人，几十匹马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玄德这心情甭提多紧张了，曹操就追上来了。就在这时啊，路边有一座山头，突然听那山头后边当一声炮响，紧跟着是喊杀声四起，由山头后边杀出一哨人马来，一字排开挡住了曹兵的去路，迎面一杆大道旗随风飘摆，上书几个大字：汉寿亭侯关。道旗下有一员大将，面如重枣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胸前飘洒五柳长髯，胯下赤兔马，手提青龙偃月刀，大喊一声：曹将休得逞狂，云长在此等候多时。曹操在马上机灵打了个冷战，嘿嘿，他回头看了看手下的众将，咱又中了空明之计了，难道关羽这哨人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？来来来来，大军速退。哗，曹操的人马就败下去了，云长领着兵马从后边掩杀，追出十多里路来，云长这才鸣金收军。关羽这哨人马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哪是啊，是孔明军士安排在这儿迎接玄德的。关羽把曹兵杀退了，回来见大哥玄德，这才把来意这么一说，说是军事已经算定，您不能再奔江陵了，准走汉津口，才派我在这儿挡曹兵迎接兄长。哎呀，玄德一听，我家军师真乃神人也，赶快上船吧。关羽把船准备好了，接玄德上船，来到船上，哎，关羽一看二嫂糜夫人怎么不见了，他一问玄德，玄德长叹一声：贤弟呀，你家二嫂她已经死在乱军之中，就把子龙单骑闯重围，救出来了阿斗，糜夫人跳井身亡，这经过跟云长说，云长哭了，因为他和两位嫂夫人被困曹营十几年，后来千里寻兄保皇嫂过五关，历尽千辛呐。云长和这两位嫂嫂感情很深，今天听二嫂不幸死于乱军之中，他怎么能不难过呢？哎，大哥，说起来这都怨您呐。当初一日曹操在许田设围的时候，我就想一刀把他劈死，可是您给我拦阻，不让我这么做，要那时候杀了他，哪有今天这个事儿啊。 嗨，玄德摇了摇头，二弟，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他了。当时曹操势力很大，我们杀不了他，不单杀不了曹操，还会引起大祸，所以我没让你动手。这兄弟两个正在这儿说话呢，忽然就听这江面上远处传来了喊杀声，把玄德吓了一跳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曹操的水军来了？咱们快去看看吧。玄德登上船头，举目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对面是战船无数啊，他赶忙看旗号，哦，心里稍微踏实点，不是曹营的旗号，是荆襄的旗号，感情是公子刘琦的救兵来了。这些战船正当中有一只虎头舟，虎头舟船头上站的正是公子刘琦，他是银盔银甲素罗袍。刘琦也穿白艾素，不是他不是给他父亲刘表带着孝呢吗？刘琦一见玄德，赶忙跪倒船头，十大礼呀、啊，我接叔叔大驾来迟，望您恕罪，叔叔您受惊了。玄德赶忙把公子给搀扶起来，哎呀贤侄啊，多蒙你领兵前来接应，叔侄见面格外欢喜。公子吩咐在舟中设宴款待玄德，还没等喝一口酒呢，探报来了，启禀公子大事不好，远处发现好多战船。哎呀，不但玄德吃惊，把公子刘琦也吓了一跳，怎么回事呢？叔叔啊，我听说叔叔遇难，我把江下所有的水军全带出来了，家里也没有人了，这儿怎么发现战船了呢？不用问呢，不是曹操的水军，那就是江东孙权的战舟啊！这便如何是好？快去看看吧！玄德与刘琦来到船头上，举目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对面的战船有几百只，这是哪里的战船呢？当他们龙眼神仔细看，只见在战船的前面有一条大船，船头上坐了一个人，头戴冠巾，身披鹤氅，正是军师孔明。孔明先生身边站着一个人，是孙乾。哎呀，玄德乐了，原来是我家军师。孔明赶快过来相见，我迎接主公太迟了，我算定主公您不会再去江陵了，也得不出这个功夫来了，只好走汉京口，我才派云长在半路迎接您。公子刘琦先走我一步，我把下口的水军带来了。玄德一听，哎呀，军师真乃神算呐、啊！大家合兵一处了，这得商量商量上哪儿去了。孔明想了个办法，让玄德到下口整顿，刘琦挥兵江下，成犄角之势，好聚曹兵。刘琦一听，先生不用了吧，最好让我叔叔跟我一块儿都到江下得了，一方面休养生息，一方面整顿整顿军马，让我叔叔也好在那儿休息些日。既然公子这么说了，孔明也答应了。玄德与孔明先生和公子刘琦领着人马一块儿回了江夏。这时候曹操干什么？曹操是兵进荆州，曹丞相一到荆州啊，荆州的守将邓毅、刘仙，刘琮活着的时候他跟着他母亲上襄阳，不是留下这俩人在这看荆州吗？这俩人一听说刘琮和蔡氏也死了，咱们还守这荆州干嘛呀，干脆献了吧。曹丞相一来，他们是开城迎接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，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，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，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。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 对爱情的渴望。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，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，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。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。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，人直接没了，有我父母怎么办。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。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，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，我说我喂你吃吧。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，咕噔一下跪那儿了。 今晚拍案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 FM95.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。 欢迎知识入学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曹丞相一到荆州啊，荆州的守将邓毅、刘仙这俩人一听说刘琮和蔡氏也死了，咱们还守这荆州干嘛呀，干脆献了吧。曹丞相一来，他们是开城迎接。曹操进城之后安抚百姓，然后把狱里边压着那韩松给放出来了。就因为韩松上了一趟许都，曹操不是封赏了他了吗？回来刘表把韩松给压起来了，现在曹丞相把他放出来，封他为大鸿胪。这是个什么官职啊？也就是能掌管个礼仪什么的吧。然后曹丞相把众文武全请来了，和大家一起商量，说现在刘备已经回了江夏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荀攸当时献了一计，丞相，咱们应先取江陵，这地方是民风良足啊，得过江陵之后，您给江东孙权写封书信，请孙权会列于江夏，是共灭刘备，然后您可以与他平分九郡，凭丞相之虎威兵势，孙权见信一定是惊恐万分，准来投降啊。丞相，那时您是天下可定，霸业可成。曹操一听哈哈大笑，此计甚好。他当即传令，一方面下书江东，一方面兵进江陵啊。曹操这回是下了决心了，非把刘备灭了不可，然后孙权再一归降他，自己好一统天下。这块肥肉都到嘴里了，谁还撒嘴呀？曹操这一举兵好威风，83万人马，他诈称100万，是水陆并进，传奇同行啊！西接荆峡，东连岐黄，扎营300余里，好大的气魄呀！东吴早就听到禀报了，孙权与他手下的这些谋士心情都非常紧张。孙权立刻把所有的文武全请来了，干嘛呀？商量商量曹操这是要干什么呀。 听说他把刘琮也杀了，是唾手得过了荆襄，把刘备赶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这荆襄一丢，孙权呢就有点沉不住气了，因为荆襄可以说是他江东的大门呢，这门没了，这家里头能太平吗？他把文武找来了，这么一商量，说原来呀，我本想是各居各地，也就是说各得其所，你曹操在你许都那儿待着，我也不轻易的侵犯你，你呢也别到我江东来，现在看不行了，曹操得过荆襄，他就想拿江东六郡，这准是这么回事儿了。你别看人家刘备人马不多，但是呢他敢于与曹操抗衡，居然跟曹操打了好几仗，据说在新野和博望坡把曹操给烧的是焦头烂额，孙权挺佩服。那么现在刘备被曹操给追到江夏去了，现在曹操是兵进江陵了，他虎视眈眈，咱们应该如何对付啊？众文武互相看了看，是各怀心事，大家不约而同的这目光都集中到鲁肃鲁子敬先生的身上。那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鲁肃来到东吴之后，孙权将军把鲁肃带为上宾。大家知道鲁肃这个人非常了不起，看看他是怎么一个打算。鲁肃是出班共守啊，将军呐、我有一言奉告，说是荆襄啊跟我东吴接邻，我们是邻居，那地方江山险固，民风良俗啊，如果说将军您若得荆襄九郡，乃帝王之资，霸业之郡，如今刘表新亡，刘备大败，我想借此机会向将军您讨一支令，到江夏去吊丧，以吊丧为名，我去安抚一下刘表的旧将，然后我再劝说劝说刘备，使刘备呢能和将军您联合一处，那么他要是真的跟咱们联合起来，同心一意共破曹兵，将军呢您可以一举安定天下。我去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刘备探听曹操的虚实。你别看刘备的势力不大，哼，这么大的东吴得主动找人家联合，因为不管怎么说，人家刘备就带着那几千人就敢跟曹操打了这么些仗，你东吴力量很大，但是呢还没跟曹操见过一阵呢，现在东吴啊猫不清曹操是怎么回事。子敬这一提是正中孙权的下怀，子敬啊，那你想什么时候动身呢？我想明日就走，赶快准备厚礼。子敬领命就去安排去了。这时候下口的刘玄德在干什么呢？和孔明先生以及刘琦公子正在一块儿那商量事儿呢，因为曹操已经兵进江陵了，听说还给东吴下了一封书信。刘备就问孔明啊，先生，咱们该怎么办呢？孔明想了想，主公，现在曹操的势力太大了，咱们不能与他针锋相对的抗衡啊，就是咱们这些人马，包括刘琦公子在江夏这所有的水陆军兵，也不过一两万人呗，想正面抵抗曹操不行，怎么办呢？咱们得呀接连东吴，就是跟孙权结好，也就是联盟的意思吧，咱们想办法让东吴跟曹操开仗，主公您呢就等着渔翁得利、 这叫鹬蚌相争啊。东吴的孙权在南边，曹操的人马在北边，如果要是南军胜了，咱们就把曹操灭了，如果要是曹操胜了，咱们就借机把江南得过来，然后回过头来再灭曹操，您的霸业可成，天下可定，好吗？这三方面的这些谋士啊，都研究其主公的霸业。曹操的谋士给曹操出主意，让曹操联合东吴孤立刘备。鲁肃给孙权献计，让他联合刘备共同抗曹。诸葛亮让刘备借东吴的力量保护自己。反正曹操和刘备啊，这俩人都看清楚了，目前要成霸业，联合东吴是胜败的关键。孔明先生这一说呀，把玄德给说乐了。哼，玄德乐什么呀？他心想，孔明先生也是尽往好处想啊，他这是宽慰我呢，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人家东吴能跟咱们联合吗？人家东吴多的势力，六郡八十一州，文武云集呀，是民心归附。您再看看咱们，说着跑人家刘琦这合兵一处来，咱那兵在哪儿呢？前前后后全归到一块儿，哼，一千来人，就仗着人家刘琦这些人马呢。人家东吴找咱们联合交朋友还锦上添花呢，人家交咱们这穷朋友干什么？玄德的这心事让孔明先生给看出来了。主公，我说的话您不信吗？先生，东吴能跟咱们联合吗？怎么不能啊？主公啊，孙权要不来联合主公您，他也不好办。您别看江东有长江之险，民风良足，又设立了招贤馆，招去了好多文武名人呐。但是现在孙权将军呢，比主公您还担心呢。他继承父兄基业之后，鼎足江东，想一统天下。可是现在这长江险，险不了多少了，已经被人家曹操给占去一半了。咱们这个江夏呀，可说是东吴的大门呐。如今曹操已经打到了大门前了，孙权所担忧者就是曹操啊。因为孙权势力再大，他也大不过袁绍，袁绍都让曹操给灭了，孙权他怎么能不担心呢？特别是现在荆襄已落于曹操之手，曹兵长驱直入，如今据我看呢，东吴的文臣武将心也不能很齐呀。所以我说他能够来联合主公您，您别看咱们兵微将寡，可是咱们跟曹操已经见过几仗了，如今咱们没有负担，那就是说能打我们就打，不能打我们就走啊。东吴他能走吗？他走他把六郡八十一州交给谁呀？为此呢，我想东吴能够派人来探听虚实，他要想探听曹操军情之虚实，一定要找主公您。哦，玄德越听越高兴，哎呀，军师这番话说的真叫人敞亮啊，但愿如此，不过可能性不太大哟。为什么玄德这么想呢？交朋友还锦上添花呢，就我这千八百人，这几员大将，人家东吴能来联合来吗？反正军师这么一说，我这么一听就得了。要说联合有可能呢，那咱得主动去找东吴，咱好以逸待劳。您别看咱势力不大，架子可不小，可这话玄德没说出来。但愿得盼着东吴能来个人，但是啊，哎，也两说着吧。玄德这话刚说完，有人来禀报， 说是东吴鲁肃鲁子敬先生来到江夏吊祭。哎呦，东吴真来人了，一下子把玄德给惊呆了。他瞪着那惊疑的目光瞅着孔明先生，孔明一回头问公子刘琦：公子，过去咱们荆襄和江东有通调之礼吗？就是说三节两寿、婚丧嫁娶，互相都派人，或者是祝贺，或者是吊唁，有这个来往吗？公子摇摇头，没有。那么说孙策将军故去的时候，刘荆州曾经派人去东吴吊祭过吗？没有啊。先生啊，您不知道，我们荆襄和东吴啊有世仇，孙坚老将军不是就死在我们荆襄了吗？哪儿还谈得上什么通调之礼呀？哦，孔明点了点头。要是这么说呀，鲁子敬此来是以吊祭为名，实际是来打探曹营军事虚实来了。刘琦一听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先生，我见他不见他？哎，你得见呢，人家这么老远来了，吊祭刘荆州，你必须呀像迎接上宾那样把他接进来。如果进来之后鲁肃要是问起皇叔来，你就可以领着他呀来见我家主公。哦，好，那我去更更衣吧。刘琦换衣裳去了。孔明这功夫告诉玄德：主公，您要是一见鲁肃，他必然问起曹操军营虚实的事情，您就说您一概不知。他要是再三追问，您就让他来问我，别一开始啊就让鲁肃见我，最好您推脱推脱。玄德一听，先生，那是为什么呀？哎，他这是来找咱联合呀，咱必须得这样。也就是说，东吴要想弄清楚曹营的虚实，他必须得问咱们。他既来问咱们，实际呀，就是想和咱们来联合。主公您知道吗？您别看咱们人少，咱们在这儿给他东吴看着大门呢，就是说咱们等于守着江东的门户一样，如果大门一破，他那东吴就算没了。所以他来找咱，他不是来找咱吗？咱就得有个样子啊。啊，玄德笑了，那我明白。哎，先生，鲁肃这人怎么样，您见过吗？ 我没见过，不过我听说过这个人为人很忠厚。 鲁肃啊是临淮东城人士，我听别人向我介绍过，他家中豪富，此人是文武双全，才华出众。他平生有个最好的朋友，就是江东的周瑜周公瑾呢，他们两个人有群米之交。怎么个群米之交呢？有一年周瑜啊带着人上鲁肃家去借粮，鲁肃家里有两群米，一群是三千斛啊，当时是一斛是五斗，这是多少斗吧？说借好听，实际就把这群米送给周瑜了。鲁肃鲁子敬和周瑜啊是一见如故，就成了至交了。后来公瑾呢推荐子敬辅佐孙权，孙权将军敬鲁肃如师长啊，好似他的左膀右臂。今天江东能派此人来，足见江东对曹兵看得至重啊。主公，您就见一见这个人吧。好，先生，那您请回避吧。孔明到后边歇着去了。这时候鲁肃在城外边等了半天了，一点信儿没有。他问手下的从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通报的不是早就进去了吗？怎么到现在没音信呢？是让咱们进下口不让进呢？旁边这些人一听啊，先生， 要按我们想啊，咱们都多余来，因为咱们跟京香有仇。你想想，突然间咱们来了，人家能接待咱们吗？我看呐，还不如回去呢。哎，卢素摆了摆手，岂有此理呀、啊？咱们既然来了，怎么这样稀里糊涂就回去呀、啊？咱们怎么也得见一见。有些话鲁肃跟手下的这些人没法说，心说你们以为我真来调剂来了，我是以调剂为名探听曹营之虚实。无论如何，今儿我在下口这儿得见见刘备，见见孔明。你们知道什么呀？正在这儿说着话呢，就看城门开了，由里边出来好些人，为首的正是公子刘琦。刘琦一见鲁肃十分客气，承蒙先生登山涉水来到下口调剂先父，这我心里都好过意不去。哎呀呀，鲁肃赶忙还礼，公子啊，本当我家将军孙仲谋亲自前来呀、啊、因国事多忙不得脱身，所以委派鲁肃前来调剂。说着话一块来到灵堂。刘表的坟不在这儿，但是这供着灵牌的，因为那身份在那儿呢，刘荆州嘛。鲁肃亲自调剂，调剂完毕之后，刘琦把鲁肃先生让到客厅待茶。落座之后寒暄了一气，说着说着这话就归了正题了。哎，公子，我听说皇叔刘备寄居于此吗？刘皇叔住在您这儿吗？公子刘琦差点笑了，心说孔明先生，我算服您服的家了，看见没有，正是按着人家孔明先生说的那样来了，问我叔叔呢。啊，子敬先生，我家叔父正在此处。哦，公子啊，我能不能请求一见？哎，可以呀、啊，鲁肃先生要见，来来来，我陪您前往。哦，多谢公子。刘琦陪着鲁肃来见玄德，一见面，哎呦，鲁肃是躬身一呀、啊，一一到地。我久仰皇叔大名，轰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今日一见，三生有幸。玄德也赶忙客气几句，子敬先生，您这是过奖了。玄德不知子敬先生何时驾到，是有失远迎啊。岂敢岂敢，鲁肃奉命特地前来调剂刘荆州，听说皇叔在此，我是专程拜谒，不敢当，请。让到屋里落座，续谈了几句。鲁肃先生一学嘛，怎么没看见孔明啊？没在这儿。我问问他，不能直接问。皇叔，我听说您曾经与曹操开过数仗，打好几十次了，据说皇叔挤退曹兵，但不知现在曹操兵屯江陵，其军情虚实若何呀？哎呀，子敬先生，刘备兵危将寡呀，怎么敢与曹操抗衡呢？曹操的人马未到啊，我就先逃走了。哎，皇叔，您可太客气了。我子敬虽然身居东吴，但是我耳朵里已经都灌满了，听说皇叔您不忘用火火烧曹兵，烧得他焦头烂额呀，然后火烧新野，把曹兵烧得是魂飞胆丧，这我们都知道。哎呀，子敬啊，不瞒你说，那是孔明先生用计，如果说您要是打听曹操的军情虚实啊，只好问孔明。哦，对对对，皇叔，但不知孔明先生何在，这人在哪儿呢？ 听众朋友们， 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你好，王总。 啊，你好，下班了。 感冒了吧？给你纸巾，谢谢你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张灯结彩，精神爽； 辞旧迎新，乐开怀； 龙翔华夏，迎新岁； 气薄云天，奋犬年。 想够给您拜年了， 亲爱的朋友。今天是享购时间春节前的最后一档活动了，至此我代表享购集团的所有同仁们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阖家安康，狗年大吉。 是的，转眼间享购时间已经在北京度过了四个春秋岁月、我们立志以真诚的价格带来精致的商品，以优质的服务带给您舒心的购物。 那今天春节前的最后一档享购时间，急您所需，为您分忧，特别带来享购的重磅年货鲜芋仙进口海参，一盒200克，40多头的淡干野生海参，每周吃2次的话，可以吃上4个多月的时间。礼盒包装上明确标志，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一盒。活动中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订购一盒直接送2盒，而且呢还有海参焖烧杯和4斤半的100粒驼毛贝免费赠送。 是啊， 年货套组此刻呢只需要花1999元。最后一天的年货推荐，错过了只有等明年了。 是啊，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0713的朋友就说，马上就能回家了，好开心啊。希望我的3套海参年货比我更早到家。没问题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享购推荐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一定为您准时送达到家。 那手机尾号1169的朋友说啊，这么多年在外面奔波，最想念的就是妈妈做的饭了。那今年呢想给二老订上3套海参礼盒，让他们也能享受一下星级酒店的菜肴。 是的，父母辛苦一辈子了，做子女的肯定希望能够好好孝顺他们。 是的， 今年花费真不高，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1999元订购3盒600克120多根的淡干海参，一周吃2次的话，至少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。划到每盒进口野生海参只要666元，每根才15块钱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海参被誉为海底人参，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，老人孩子都能吃，特别是生活在200米以下的野生海参，除了富含谷氨酸、甘氨酸、赖氨酸、精氨酸等多种的氨基酸之外，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的营养成分也很丰富，对身体有帮助，所以即便是市面上的海参价格都不，但依然有朋友会愿意选择它作为春节礼物。 但今天呢享购年货节，花15块钱就能品尝一级品的野生海参。您听到就别错过了，官方统一售价5997元的3盒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，现在只要1999元，而且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吊牌价格2980元的100粒驼毛贝免费赠送。 是， 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3369的朋友是第3次来订购了。说听了这么久的活动，这次年货节的优惠最心动。再订5套，准备啊春节留着送人。还有5874的朋友订购了6套，说家里亲戚多，这每年红包压岁钱都要10000块钱的。今年改送健康，一家送一套海参年货，只是这海参好做吗？ 其实很简单呀，只要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订购海参年货的朋友呢，我们每人都会赠送一只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。 是， 只要把淡干海参用开水煮沸之后呢，直接倒入焖烧杯里，喜欢吃劲道 Q 弹的，8个小时就可以了。那要是家里有老人孩子的，焖上个1天1夜，那海参是好嚼易烂，肉质厚实，做菜烧汤都可以。 对， 那关键呢，今天是最后一天的年货活动，凡是活动时间内打进4007106108，4007106108的朋友啊，还要再送您一床 上四斤半重的伊百利驼毛被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提醒您，想购年货节最后一天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也即将关闭，原价5997元的三盒野生海参，再加上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，以及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伊百利驼毛被，一共只要1999元。想购春节前的最后一档活动，错过只有等明年了，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关云长知世恶绝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子敬啊，如果说您要是打听曹操的军情虚实啊，只好问孔明。哦，对对对，皇叔，但不知孔明先生何在？这人在哪儿呢？哎呀，最近孔明身体不大好，他不想见客人。哎呦，鲁肃更着急了，心说无论如何我得见着啊，这是不是客气话呀？还是有挡驾的意思，最好都别见呢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我要来到这会儿连孔明的面都没见着，我回到东吴怎么见将军交代呀？既然孔明先生有病在身，我更应该看一看了。啊，不不，现在已经好了。来人呐，请孔明先生来。功夫不大，连龙一挑，孔明从外边进来。孔明和鲁子敬两个人呐，互相闻名，从来都没见过面，今儿个一见，双方都拱手施礼，是互相打量。子敬一看孔明年纪不大呀，但是神态清新，潇洒飘逸，这真是伟大英雄能本色，是真名士自风流。孔明见鲁肃也就在30岁上下的年纪，身高7尺开外，面如冠玉，双眉带秀，二目有神，鼻直口正，两耳有轮，海下飘洒，一步漠然，头戴鱼尾冠，身着蓝袍，腰横锦带，大红中衣，脚下一双粉底缎靴。两个人一见面都很客气。鲁肃说，我久仰先生的大名啊，总想拜谒，可是呢没有这机会，今日幸得相见，真是我生平之幸啊。听说先生出的隆中辅佐皇叔，屡败曹兵啊，博望用火，白河用水，杀的曹兵心惊胆战，今日曹操统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取荆襄，兵进江陵，但不知其军情虚实，也不晓得先生您对今日安危是怎么一个看法。啊，子敬啊，曹操奸计两仪尽知啊，说曹操他要想干什么， 我都知道了，但恨力所未及，我们姑且暂避，就是我们的力量还不行，所以呀、啊、躲着他点儿，我们这才来到了下口。但不知皇叔与先生下一步作何打算？鲁肃这意思就是说，你们长期就在这儿住着啦？啊，我们不过在这儿小住几日，整顿整顿人马，然后我们就离开此地喽。哎呦，子敬心说，我来的真是时候，再晚来一步啊，孔明和刘皇叔还就走了，那不麻烦了。先生与皇叔想离开夏口到哪儿去呢？哦，我家主公说，我们想去投苍梧太守吴臣。这苍梧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广西梧州市。哎呀，先生，苍梧地处荒凉，人稀粮少啊，那个地方并不是藏龙卧虎之地呀、啊。吴臣本身都很难保，怎么能够容得了皇叔与先生呢？啊，子敬有所不知啊，我们到苍梧去呀、啊，也不过是个权宜之计，我们是别有良图，那就是说我们还有别的打算。对不起，不能告诉您。子敬把双眉一皱，孔明先生，与其您去投苍梧，不如和您家主公一起到我们江东。我这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我家江东孙权将军那比吴臣可强多了。孙将军待人至善，他是求贤若渴，特别尊敬人，特别喜人才，特别重用人。如果先生与皇叔能够和我们东吴结盟，我们可惧曹兵啊。咱们两家要是联合起来打曹操多好啊，不比您这么到处乱跑强得多吗？玄德一听高兴了，心里说，军师您赶快答应吧。孔明先生啊，偏偏的就是不点头，可贵就在这儿呢，这就叫求人之事很急呀、啊、故作不屑求人之态。别看我想求你，我还拿出个不在乎的样子来，心里边是十分要紧哦，可是嘴里却十分迟疑，我就是不说。子敬，我家主公与孙将军无旧，就是过去不认识，没来往，我们怎么能去投孙权呢？还是到苍梧去吧。哎呀，子敬有点着急了，他赶忙站起来，冲着玄德皇叔，您就放心吧，和我家将军孙权联合，那是万无一失啊，您不必到苍梧去。要不这么着吧，孔明先生，您跟我一同到江东走一遭，见见我家将军，您看怎么样啊？这个孔明先生打了个沉，玄德就明白了，因为孔明先生已经告诉得很清楚了。这时候我得说话了，哦，不行不行，子敬，我可离不得我家军师孔明先生，寸步也不能离，因为我敬孔明先生如师长，朝夕向他请教。现在曹操兵进江陵了，我心里头没有主张，我家军师要走那怎么能行呢？绝不能叫他去。哎呀，皇叔您尽管放心，多则十几天，少则三五日，我必由江东把先生给您送回来。那也不行。呵，玄德是说什么也不让啊，这真是请之再三推之再四。孔明一琢磨呀，是火候了，给玄德递了个眼色。玄德点了点头，要这么着吧，子敬，你一定要请孔明去，让他今天晚上去，明日就回来。哎呀，子敬一听，那哪行啊，那不把先生给折腾病了，江东这么远，哪能到那儿立刻就回来，也得住几天呢。 孔明先生不能不说话了。主公，既然子敬这么诚恳让我到江东去见见孙将军，我只好去一趟，您不必惦念，我去几天就回来，主公您就答应了吧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子敬笑了，孔明先生说的对，皇叔您就答应了吧。玄德皱了皱眉，既是子敬一番苦求，我只好答应了，但愿军师您是早去早回。子敬一听，哎呦，多谢皇叔。传到柴桑，这个柴桑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。下船的时候啊，子敬忽然想起个事儿来，哎，孔明先生，我有个事情得跟您说一声。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您见了我们孙将军呢、啊、您可千万别提曹操是兵多将广啊，您怎么谈都行，就是别谈曹操怎么厉害，人马怎么众多，军威如何啊。子敬你放心吧，我见着孙将军自然有话对答。他也没说说呀，也没说不说，子敬就陪着孔明先生先到馆驿，那就是现在来讲就是宾馆招待所什么的呗。鲁子敬那是十分热情啊，可以说是忙前忙后，陪着孔明先生吃完了饭，子敬这想法呢，想在这儿再坐会儿，一会儿喝点茶，然后呢再回家去休息一夜，明日更衣去见孙将军。谁知道二位刚吃完饭，慌张张从外边进了一个人，把鲁肃给叫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啊，子敬进来告诉孔明说，我有点事得回去一趟。孔明一听，那你就请便吧。子敬跟着来人就走了。这人干嘛这么慌慌张张的找鲁肃啊？感情啊，孙权知道子敬有打江夏回来了，他立刻找他来见。感情曹操来信了，现在孙权正在聚文武于大堂之上那儿议事呢，子敬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，他来到大堂上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，这些人是纷纷议论，有的人是面现惊慌之色。大家一看子敬来了，暂时先不言语了。子敬满以为啊，孙将军要问问他江夏之行呢。等他走进厅堂来，孙权先打桌子上拿起一封信来。子敬，你快看，曹操派人前来下书，我把下书人已经打发走了，这封书信好厉害呀。子敬赶忙把信接过来了，一看这信的内容啊，上面完全都是曹操的口气。他说，我奉皇帝御诏是举兵南征，刘琮已经束手被擒了，荆襄两地的黎民百姓是望风归顺，今天我统雄兵百万，上将千员，打算和将军你，指的是孙权呢，会列于江夏，共伐刘备，然后咱们是同分土地，永结盟好啊，幸勿观望，速策回音。这哪是书信呢，这是檄文。要真是正常通信，还能写雄兵百万，上将千员呢？说我得荆襄，杀死刘琮，那意思你也要小心点，现在名义上我是和你联合，你得听从我的调遣。这道檄文的主要意思就是让孙权纳降。鲁肃赶忙问了一句，主公孙意如何呀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 嘿嘿，孙权用手指了指着文武，那意思，子敬你别问我了，你听听诸位的吧。你刚才来不是听见了一耳朵吗？这不正嚷嚷的吗？这时候张昭就过来了，他把信接过去了，又看了一遍，然后轻轻地把这封书信往桌子上一放。子敬啊， 我有几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子敬一听，太应该讲了，张昭先生，您就请讲当面吧。子敬，曹操这封书信写得很厉害，意思我看是诚心诚意和我家孙将军结成盟好啊，是共擒刘备，我想啊，咱们赶快投降为上。降了人家吧，别打，打不了，因为曹操聚雄兵，统众将，已经兵进江陵，眼看就要得下口，兵取东吴了。谁要是跟曹操抗衡，谁就得束手被擒呢。曹操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，是拒之不顺。原来呀，我们敢与曹操争锋，那是借长江之险呐，我们有点屏障，可现在这个险已经是不险了，曹操与我们共之了，人家得了一半去，现在看来是势不可敌。以愚之见，就是听我的主意，咱们是不如早降为万安之策呀。要想六郡平安，百姓乐业，还是降为上啊。张昭的话刚说完，好多谋士都竖起大指，子布之言是也，说得太对了，咱们干脆就降了吧，这叫上合天意，下顺民心哦。顿时间厅堂上是一片纳降之声。鲁子敬回过头来看了看那些员武将，嚯，这些武将一个说话的没有，但是都立着眉毛，瞪着眼睛，鼓着腮帮子，看样子每人是一肚子气，怎么不说话呢？感情刚才已经说了一气了，没说过这些谋士，他们呢都是主战派，这些武将都打算打，可是呢没有更多的理由，叫人家这些谋臣给说倒了。这些位要讲究上马抡刀，那都是五虎上将，可是要讲究谈话呀，差一大截子，嘴都有点笨，所以这些位啊就在那儿憋着气站着。孙权低头不语，过了半晌，他站起来了，我去更更衣吧。说着话一转身，他走了。众家谋臣一看，哎，将军怎么走了？同不同意咱们说的这些办法啊？就是投降啊。可也没听将军说什么呀。那怎么更衣去了？那这就是散席呀。那咱们就别在这儿等着了，多等将军有吩咐咱们再来吧。对，文臣武将都走了，只有子敬没走，他绕过围屏啊，一直跟到了孙权的书房。来到书房里，孙权正在屋里头这儿来回走呢，看子敬进来，他高兴了，他知道子敬看出他的心事来，过去拉住了子敬的手。子敬啊，方才那些谋士都说了让我归顺曹操，那你看这事该怎么办？哎呀，将军，我正为这个事追您来了。无论这些谋臣怎么说，您也不能纳降啊。可降不得，那么您没看荆襄怎么让曹操拿过去的？刘琮不是降了吗？那不是让曹操给杀死了吗？那就是将军你的前车之鉴。我们降可以，我们降了曹操还能得个一官半职的，甚至于呢比现在的职位还能高升一级，将军您可就不同了。如果说曹操不动杀机，不想除掉您，他能给您一块地，一辆车，一匹马，那您大不过是个封侯而已呀、啊、您还怎么能够面南背北成其霸业统一天下呀？那意思就是谁降都行，唯独您不能降，是只能战，战则生，降则亡。孙权听到这儿，长长叹了口气，唉，知我者子敬，这真是天赐子敬于孤。 孙权很伤心呐，因为他没想到曹操这么一封书信把东吴的这些谋臣给吓得全要投降。实际是为了什么呀？不过就是为了这些人的妻子老少团聚平安，就顾不得孙权了。如果孙权要听了这些人的话，那么江东三世基业这不就完了吗？实际这些人里边有好多呀，那比子敬在江东待的时间长，跟孙权的感情也很深。子敬才来了多长时间，但是就这么样相知，能够解劝解劝自己，而且陈说厉害，孙权很感动，那真是眼里含着泪呀。子敬啊，你说得好，我听你的，不过我也有为难处。我为难什么？咱们江东能不能抵挡得了曹操？就是打得过人家打不过，战倒可以呀、啊。咱们人马不足10万呢、啊，水陆军全算上。我听说曹操灭了袁绍之后，得了他几十万人马，取了荆襄，水陆军他又得了好几十万。不管他诈称也罢，实际也罢，那叫百万之众啊。原来呢，咱们江东倚仗着是长江之险，现在已经不险了。张昭说的对，曹操把这长江给拿过一半去了，所以曹操来信呢、啊、口气才那么大。我也很担心呢、啊、要是再跟曹操打起来，咱们能是人家的对手吗？子敬听到这会儿说，主公您不必担心了，我已经从夏口把诸葛亮请来了，此人早已运筹了破曹之计。不过诸葛亮说呀，他自己呀人马很单，倒愿意和咱们联合。主公，我在他跟前呢夸奖了您，也不算做夸奖，因为您做的也真好，我说您是礼贤下士。现在这个人正在馆驿准备要见您。孙权这么一听，哦，哎呀，诸葛亮来了，我听说此人是个了不得的能人呢、啊、哎，将军您要重看此人，一定要以礼相待，您得对他客气、啊、要不然我说这话好像都蒙骗了人家诸葛亮。那不能，你放心好了，主公您是不是现在就见见他呀？等一等。说到这儿，孙权呢、啊、打了个词儿。子敬啊，我听说孔明这个人物可是非常了得呀，刘备为请他是三顾茅庐，自从请出这位孔明先生之后，刘备是如鱼得水，如虎添翼。如果没有孔明先生的辅佐，这次曹操兵进新野，恐怕刘备早已是束手遭擒了。主公您说的不错，哎，可惜呀。主公您可惜什么呀？我可惜孔明这样的一个人才会落到刘备的手里了。鲁肃听到这儿还笑，主公这您不用着急，我知道您很喜爱诸葛亮这个人，咱们现在就可以跟刘备联合，联合起来破曹，等打灭了曹操之后，您就可以收服了刘备，那么诸葛亮不也就是您的人了？所以现在呀、啊、您必须以恩厚相待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，

想回头望，把故事从头讲，时光之路不再，人生已不再来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鲁肃听到这儿还笑了。主公，我知道您很喜爱诸葛亮这个人，咱们现在就可以跟刘备联合起来破曹，等打灭了曹操之后，您就可以收服了刘备，那么诸葛亮不也就是您的人了？所以现在呀、啊、您必须以恩厚相待。孙权点头，我记住了，不过我不想现在见他。子敬，我想先让孔明啊见识见识我东吴的人才，你看这么办好不好？然后我再见孔明，行吗？可以，主公，那我就去告诉孔明先生，有劳子敬了、啊、您歇息吧。子敬拱了拱手，辞别孙权，又回到馆驿来了。孔明先生还没睡呢，一看子敬回来了，哎，子敬，天到这般时候尚未安歇，怎么又回到我这儿来了、哎、先生有所不知，曹操给我家吴侯来了一封书信。哦对了，我还把这信带来，请先生过目。说着子敬把那封信交给孔明，孔明接过来看了看，啪往桌上一摔，这不是什么正常的通信，这是一封檄文，也就是讨伐书的意思。书信里边的口气多大呀，干嘛提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呢？带有很大的威胁性，如果说吴侯要不按着这信做，那曹操就要进兵东吴，这是叫你们投降啊。先生说的一点都不错呀，吴侯什么主意啊？不瞒先生，我家主公现在还拿不定主意。另外我们江东这儿有些人呢还劝我家主公投降。哦，行了，天也不早了，子敬早点安歇吧。那么着，先生明天一早我来接您，有劳子敬。说着孔明把子敬给送出馆驿，临分手的时候啊，子敬又嘱咐了一遍，哎，孔明先生啊，明日您见到我家主公的时候，请您千万不要说曹兵兵多将广。孔明觉得子敬很有意思，怎么又叮嘱一番呢？啊，好吧，子敬，量会见机而行啊。孔明送走了子敬之后，回到了馆驿，几乎是一夜未眠呢、啊。这一宿这觉都没睡好。什么原因？孔明这担子很重啊。诸葛亮他本事再大呀，他不是神仙。这次乘一叶小舟跟随子敬由江夏来到东吴，那是有重重困难的。 刘备趁多少兵啊？有几员将，人家东吴凭什么和他联合呀？如果要是跟东吴联合不起来，那么自己主公刘备就得让人曹操吃了，还谈到什么霸业呀？自己此次到这儿单身入虎穴，担多大风险且不说，前面还有重重的困难呢。你要想说服孙权与刘备联合破曹，你得先说服他手下那些重要谋士，也就是说那些准备打算投降的投降派。就算把这投降派说服了，那还搁着一位水军大都督周瑜呢。孔明知道孙权身边有三个智囊，那就是周瑜、鲁肃、张昭、张子布。现在看来鲁子敬是个坚定派了，坚决要跟曹操干一场，张昭可能要投降，这周瑜好不好说呀？要说服不了周瑜呀，那恐怕就说服不了孙权。你想这一大堆事儿，孔明先生能不想吗？一想想了大半夜，理出点头绪来了，天也快亮了，这才眯了个盹儿。早晨起来洗漱完毕，吃过早点，子敬来了。呵，子敬把衣服换了，由里到外干干净净，立立正正，到这会儿见过孔明先生，我陪您去见吴侯吧，走吧。哎，先生，您是骑马呀？您是坐轿？孔明不知道这馆驿呀离吴侯府有多远。子敬，这儿离吴侯府有多远？不太远，过四条街，骑个胡同就到了。哦，那咱们不用骑马坐轿了，就走去得了。我就是观光观光柴桑的风景。哦，哎，子敬一想，这也不赖，怎么让孔明先生看一看我们东吴这人都怎么样？您看吧，一个个精神百倍，满面红光。别看曹操大兵压境了，我们柴桑这还挺稳的。正好让孔明先生见识见识，心里头也有个底数，那我就陪着您走吧。孔明由鲁肃陪同，由打馆驿出来奔吴侯府，街巷上倒是很热闹，谁也没太注意说子敬大夫陪的是谁，不知道这位是赫赫有名的诸葛亮。走了一段路，子敬告诉孔明先生已经到了。哦，嚯，孔明先生一看这吴侯府怎么跟孔庙似的，孔明没来过呀，不知道哪儿是吴侯府，实际上不是。一看这地方旗脊飞檐，雕梁画栋，奇花异草，翠竹假山，很幽静一个所在。迎面的大厅十三间，明柱上挂着一副抱帘，那就是对联啊，到这儿就叫抱帘了。上面写着八个大字，上联是运筹帷幄，下联是决胜千里。嚯，口气不小啊。厅堂门的正居中，立额上有三个大字，集贤堂。孔明心想，吴侯怎么住在集贤堂呢？我听说江东有一座招贤馆，是子敬来了之后给吴侯出的办法，在这招纳贤士。哦，这还有个集贤堂，他也没太介意。子敬心里头有数啊，吴侯是这么吩咐的吗？他就把孔明先生给让到屋里了。进到屋来，孔明一看，哎呦，嚯，屋子里虽不是高朋满座，盛有如云，坐着的人也不少啊，一个个是年纪不等，袍色不一，一分七色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峨冠博带，大袖书卷，端端正坐，气势逼人呢。诸葛亮一看，哎呦，心说这是个什么阵势啊？再看上手放着个座位， 在下手斜侧面啊还有个座位。诸葛亮心想，哦，这上手座位大概是吴侯孙权的了，那么下手那座呢，甭问，准是给客人准备的，也就是给自己准备的呀。孔明先生一进门，屋里的这些人嚯全站起来了。原来可不是打算站起来，原来想都在这儿坐着，进门给孔明点颜色看。可如今子敬陪着孔明由打外边往里这么一走，这些人一看孔明先生这个气派，不由自主的全站起来了。看孔明年纪不足30岁，头戴冠巾，身披鹤氅，就这打扮就把这在座的都给震了。尤其是啊，孔明手中的这把鹅毛大扇。孔明给人一见面的感觉啊，是文雅大方，机敏聪慧，仙风和善，气宇轩昂，从容不迫，潇洒飘逸。所以这些位谋臣都不自主地站起来。子敬赶忙抢前一步给孔明先生引荐，挨着个的见见不过来，人太多了，只是把前排就坐的这几位给孔明先生见见。其中有张昭、张子布、张宏、张子刚、于帆、于仲祥、步志、步子山、薛宗、薛静文、陆绩、陆公绩、严俊、严曼才、程炳、程德书。今天江东的这些重要谋士几乎都全了，可是唯独没有诸葛瑾，就是孔明的哥哥，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出场。另外也没有吴侯的踪影啊。哦，孔明当时就知道了，看来吴侯今天不露面了，上手这座位是我的了。这时张昭和子敬赶忙相让，先生请坐，请坐。孔明大大方方的就坐那儿，子敬在下手相陪。这时候屋里头嘁嘁叉叉一片议论声啊。哦，这位就是南阳卧龙啊，是他，诸葛孔明，对对对，说他出的山来火烧博望，大败曹兵，正是啊，他年纪不大，能有30吗？不像。嚯，这次上江东干嘛来了？刚才没听张昭先生说吗？他是来游说我主孙权来了。他能有这本事，说的我主孙权与刘备联合破曹？你等等，咱们看看张昭先生怎么办吧。这时孔明先生坐在那儿，心里暗想啊，哎呀，看来这是有所安排呀，今天这一场舌战是难以避免了。孔明先生昨天在驿馆之中是半宿没睡，这个夜呀也没白熬啊。孔明先生早已做好了打算了，按现在的话来说，他已经拟好了一个成熟的方案了，应该怎么对付孙权和江东这些文臣武将。今天看来是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人敬人高，自尊自贵。孔明先生先看了看张昭，心想他是江东第一流的谋士，这个张昭可了不得，孙权三个智囊之一，据说孙策、孙伯符死的时候曾经告诉他兄弟孙权，内事不决问张昭，外事不决问周瑜，张昭现在是东吴的半拉当家人，我看他对我怎么说，只要他一开口，我必须得把他难倒，我要说不倒张昭，也就说不倒在座的这些谋士，也难以说服孙权。想到这儿，孔明先生侧目看了看张昭，张昭身高在8尺，面似晚霞， 红中透润，双眉带秀，二目深沉，三山得配，四姿阔口，两耳有轮，年纪在50上下，头上戴一顶飞云冠顶门嵌美玉，扶手带两肩飘洒，身穿锦袍，腰横麒麟宝带，天蓝色的中衣，脚下是白袜珠履，坐在那会儿气派十足。都坐好之后，只见张昭把双手一供，他给孔明来了个单刀直入。啊，孔明先生，招待江东微末之事，说我呀是东吴的一个无名小辈，但是我久闻先生高卧龙中，自比管乐，此与国有之乎？你别看我名气小，我可久仰你的大名，听说你在龙中那儿啊自比管仲乐毅，你说过这话吗？孔明先生巍然一笑，此量平生小可之比也。哎呦，这话说的可有点太大，说我比管仲乐毅啊，我比小了，随随便便这么一比。孔明的话音没落，集贤堂里是一阵纷乱，大伙就议论开了。我说这年轻人好大口气，就这么跟咱们张昭先生回话，他才多大年纪啊，你也不看看这儿在座的都是谁呀，都多大岁数了，一大半都在五旬上下花甲之年了，都有学问，没学问能在这儿坐着吗？有的恐怕呀把那铁砚已经磨穿了几块了。你的口气居然敢这么大，哎，我得跟他说说，我谈两句，我问问他。别问别问，有人都给拦住了，看张昭先生怎么说呀。这时候谁好意思抢到张昭先生前面去，张昭先生自然有话问他。你别看现在这孔明挺神气，待会儿啊他就灰溜溜抱着脑袋由打这集贤堂溜出去了。对对对，咱们听听张先生怎么说。不由自主的，整个屋里头这些目光都集中到张昭这儿来。张昭撇了撇嘴呀，当然他对孔明这句话也是非常的不满。我张昭近闻刘豫州三顾先生于草庐之中，幸得先生，以为如鱼得水，思欲席卷荆襄，今一旦已属曹操，未审是何主见？张昭这话也带着刺儿出来的，怎么说呢？我听说刘备啊，为请您是三顾茅庐，冒着严寒与酷热，终于算把您先生给请出来了。那刘备就好像是如鱼得水了，他打算请出您来，由您辅佐，好席卷荆襄。没想到荆州一带归了人家曹操了。孔明先生，我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在座有些谋士是频频点头，认为张子布这话问得很有劲，看你孔明怎么回答吧。孔明先生微微一笑，呵呵呵，子布先生，我官取汉上之地，易如反掌。呵，这跟大刀切白菜一样，这句话咔嚓一下子把屋里的人都给说愣了。你听人家这话说的，说我取汉上啊，就像这手心啪这么一翻变成手背了，就这么容易。我主刘豫州公行仁义，不忍夺同宗之基业，故立辞之。这事儿恐怕你们都不知道吧，因为我主刘备他是一个仁义君子，他不忍夺同宗基业，刘表活着的时候就想把荆襄让给我家主公，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要啊。 刘琮如此，听信命言，暗自投降，致使曹操得以猖獗。今我主兵屯江夏，是别有良图，非等闲可知也。呵，这真是字字珠玑呀，落地有声，铿锵有力。孔明说什么呀？他说刘琮这孩子，他听了坏人的话了，他偷偷的降了曹操，所以曹操才这么猖狂。现在我家主公屯兵在江夏，我们另外有打算，等闲之辈，就是那些稀里糊涂的人，想知道我们的打算和安排啊，不可能。嘿呦，众谋士一听，这诸葛亮厉害呀，稳稳当当，不慌不忙的给张昭碰了一个软钉子。在下手相陪的卢子敬啊，正好和张昭坐的是斜对面，他看了张昭一眼，心里说，你客气点好不好，孔明先生是我请来的客人，你哪好这么问话。张昭根本没看子敬，张昭有张昭的打算，不管谁请来的客人，这是有关东吴兴亡的大事，该说得说呀。虽然刚才孔明这几句话一个软钉子把他碰了一下，张昭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不愧是江东第一流的谋士，还真坐得住。他接着孔明的话又问起来了，要是这么说，先生的言行可有些相违了。先生自比管乐，管仲、相、桓公霸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乐毅服微弱之宴，下齐七十余城，此二人者真济世之才也。说你诸葛亮要是这么回答我的话，你说的做的可就不一样了，你不是自比管乐吗？管义武相桓公，保桓公成了五霸之主啊。那乐毅呢？燕国拜他为大将，燕国是一个很微弱的小国，可是他下了强大齐国七十几座城池，他们都有济世之才，你怎么能比得了呢？先生在草庐之中，但笑傲风月，抱膝微坐，今既从事刘豫州，当为生灵兴利除害，剿灭乱贼呀。说人家管仲、乐毅为国家出那么大的力，给老百姓造了那么多的福，您先生呢，在隆中笑傲风月，一会儿弹琴一会儿作歌，您端端正正的往屋里一坐，拿自己跟管仲、乐毅比，可是您出的山来保着刘皇叔，理应该说兴利除害，把曹操灭了，可现在你没有，不单没有，而且刘豫州未得先生之时，尚且纵横寰宇，割据城池。这话说得多厉害，这张昭是有两下子。他说刘备啊，没请您出山的时候啊，他东走西闯的还真有点名气，而且还有几块地盘，现在可好，跑江夏去了，今得先生人皆仰望，虽三尺同盟，亦为彪虎生意，将见汉室复兴，曹氏即灭矣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阳光茶园，请您欣赏， 请您欣赏。 有一个工厂啊。 什么工厂？ 我可说不清，不知道什么工厂，不大不小的啊，一千多人吧，一千多人的工厂，这不算大吧？你说小工厂也不算太小，大工厂就不算太大，就那个工厂。这工厂呢，在这个二楼啊，有这么个会议厅，

刚坐着还没等研究，那又进来了，又摘白手套往那一坐，也不愿谁也不看，坐着点儿那么多人。昨儿那单子搁哪儿了？他我这儿带着。哎，您，你找谁啊？我，谁也不找。你有事吗？没事。你说你来好几趟，你说你是干嘛？我就小说瞎话。对对对。 北京时间16点整， 5000年浩瀚历史，35句养生真言，拉拉家常话养生，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张灯结彩迎新年，齐心协力谱新篇。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日子，北京祥康堂全体员工恭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，一生祥和，一世健康。2018年春节期间，北京祥康堂各家店都将于2月14日（阴历29）正式休假，2月25日（年初十）正常营业。本节目也将于2月15日至2月24日停播10天，2月25日年初十恢复播出，望大家提前做好安排，相互转告，给您带去的不便请多谅解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有请姚老师。姚老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你好。 姚老师你好。 您好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李老师， 哎， 结合的马上就到春节了， 嗯， 您昨天在节目中谈到了这个调， 对，过节嘛也需要策划， 对 啊，我经常和老年朋友说啊，现在有什么时髦词儿？6个字啊，3个词儿啊，炒作、包装、策划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个人啊，不是说这词儿都是年轻人用，是吧？我们老年人也要用。因为这个节怎么过呀？我们去策划策划。 对，尤其是年老体弱多病的人，更需要策划一下。 是吧？你看看很多人啊，买一通买，买完之后，是吧？又一通洗，一通做，结果怎么样？一会儿忘那个了，坏了，扔了，哎呦，那钱也浪费不少，力气也浪费不少，啊，最后呢，啊，太严重了，是吧？嗯，天天是过年，人们吃多少东西啊？哎，那也不考虑那个，啊，过节了嘛，是不是？没有呢，达到什么呢？这个劳逸结合，很多人呢，怎么最后怎么病的？哎，有的是吃病的。有的是累病的， 对， 有没有？ 有 啊，上了年纪以后，他平时就2-3口人的，啊，就那点事儿啊，他已经熟练了。还了，这一过节不知道今天来多少， 对 啊，明天亲戚来了，后天朋友来了，嚯， 嗯， 是吧？同事也来了，完了，一来了之后情绪也不稳了， 是的， 又给人治愈这个，又哎，带着吃饭吧，喝水吧，哎，吃水果吧，喝忙活，嗯，自己还没那么办。没那么大本事，啊，最后怎么着，是吧？结有的是没过完，有的是过完了病了一场，有的还没过完就病倒了。 对， 就这些，啊，年年都在发生。 嗯， 啊，年年都在发生，所以这些情况我们都要一一给大家说，特别是我们今天提的什么，提的是饮食。 对， 啊，提饮食，啊，食源性疾病，啊，平时注意，啊，大家可能这方面啊都能够。静下心来能够听得清楚。我们为什么要在节前要把这个话题要跟大家说一说，是不是？一到过节时候人们也没有时间听我们这节目了，是不是？ 对 啊，都忙活买呀采呀买呀做呀， 嗯， 是吧？哪顾得上听你这个， 但是有很多人一直在听， 所以尤其在这儿，人们往往情绪化的时候比较多， 对， 是吧？理性时候 少一点， 少一点。什么是啊？特别在一过节一热闹， 嗯， 人也多，信息量也大，是不是？一忙活，怎么样？情绪化，这气氛嘛，感情中事儿的事情就多了一点。 对，一忙活，心情一激动，一切就都忘了，放在边上了。 所以呢，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啊，今年我们能够不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，哎，在饮食方面，我们给自己定一定，给我们这个节定一定，那是不是啊？ 嗯、 给我们不同的体质、不同的疾病的人，要自己定一定。因为你有高血压的啊，那你要注意，一个注意要休息，是不是要注意休息？不要急躁， 是的， 不要兴奋。 嗯， 是吧？该休息，该休息的时候一定要让休息，是不是这样？ 是的，作息时间一定要调配好了。 高血压好几方面都要注意。 嗯， 作息时间要注意，是吧？吃这个东西，是吧？含胆固醇的东西你就要少吃，这个盐要少吃，是不是啊？ 是的。 哎，而且呢，这个情绪你还必须得稳。 对。 是吧？还情绪比较稳。所以这高血压的注意的还挺多，啊，高血压引起动脉硬化，高血压引起什么呢？引起中风、脑出血。你看，啊，咱们结合着病给说说，哎哎，这饮食要注意，是吧？寒冷也要注意。这个高血压还真是，注意的方面还挺多， 嗯， 啊，突然一冷，是吧？哎，怎么样？啊，血管收缩，啊，血管外周。肌肉也收缩，压力增强，哇，血压一下是高起来。你看还得防寒啊，还得防呢这个不良生活习惯什么呢？你看高血压人又喝酒啊，又抽烟。 嗯， 你看有没有这情况？ 有。 你看，是不是？所以高血压啊要注意，要给自己过节啊，最起码你得说，我通过过节使自己的血压稳定。 对。 啊，不要因为过节，出现的啊过高或者忽高忽低、 嗯， 是不是啊？ 对， 啊，这是高血压自己定一份儿， 嗯、 是吧？自己定一份儿，心脏病、冠心病， 嗯， 要给自己定一个，心脏嘛，心情一定要好， 对， 是吧？情绪、心态，你讲心嘛，是吧？现在那个为什么心脏病那么多？我们呀，一定要考虑考虑。我们的心总在兴奋当中啊，我们的心总在提拉着，哎，塌不下来心，是不是这样？ 对。 所以这个呢，一个在情志上我们要注意啊。如果你过度紧张，你挠印儿，那你心脏肯定就不好，加重。在饮食上我们要注意，这种高脂肪、高蛋白的东西，是不是？ 嗯。 你要注意，所有的这些，你像那个痛风，是不是？ 对。 痛风的人你自己要知道这个病是哪些食物不能吃， 一定要记住， 你得知道这个 绝对是不能吃的， 是吧？一些高汤你就不能喝、 嗯、 是吧？蘑菇，你看我们讲饮食说大家吃蘑菇好啊，菌类的，是吧？ 但是你有痛风病就不能吃， 你看有痛风病你就不能吃这个蘑菇， 对 啊，含嘌呤物太多了， 嗯， 嘌呤物，哎，所以你这都知道，不能喝啤酒， 对， 是吧？特别是涮羊肉那个羊肉汤里边，哈，那嘌呤 就不吃了呗。 你知道，你问题你不知道啊。 嗯，你为什么吃完了后来给你带来的痛苦呢？ 那是不是？哎，你自己的病你要知道。 对。 是吧？啊，你要是肥胖，你就给自己定个指标啊，准备过节了，我的体重是吧？ 绝对不能让它增加，哪怕和以前保持一致就行了。 平衡就行了。 就行了，对。别说减少了。嗯。肯定是减不了这个过 程。那看你自己嘛。 对。 是吧，我就想减就能减。为什么呢？ 我就有毅力，我就不吃。 是不是啊？ 对。谁劝我也不吃。我有我自己的原则。那样肯定不会增加体重的。 哎，对。所以人有的利用这个春节，是吧，人去调身体。啊，有的人呢忘却了这个健康，忘却了自己病，所以使最终使自己的病情加重。每年 医院里因为这个都在抢救，都在抢救。所以说呢，一个是不给自己再过节添病，也别给人家人添乱 添麻烦， 好好、嗯、哎，这点话咱说啊啊，咱从心里也给大家说这情况，我们也年间我们也都看到这个情况。过节干什么了？好家伙，全家人都往医院里跑，你有一个人出了事儿以后，是吧？身体不行了，出现问题了，你说谁能安定定过好年呢？ 嗯， 所以我们必须保证每一个人家庭的每一个人，啊，第一，这节过好过不好，首先大家必须是把这个基础健康 放在第一位， 放在第一位，啊，其次咱们再说别的。 对。 是吧？你别病了一口子，这个节谁也过不好。 对，你累病了、啊、或者你由于情绪化使自己老病犯了，而你们就歇这几天班全忙活你了。 嗯， 所以说自己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是全家人的问题。 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一个吃， 嗯， 是吧？吃呢，过节呢是离不开的话题啊，特别是我说了中国人的节，你去想一想，哪个节啊都有一个吃的内容。 对，都围绕着吃。 都有吃的内容。 也离不开这个吃。 所以说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你脾胃不好了啊，你吃元宵时候你要格外注意。 嗯。 是不是这情况？ 是。 而且还不要空腹吃。 对。 是吧？所以说你自己有什么病啊，一定得结合着这个。是吧、 嗯、 结合着自己。这样我说，你有这个意识去做防范，啊，有这个意识给自己啊定规矩，给自己定规矩啊，别人定规矩你好像你受制一样，是不是？养成给自己定规矩，什么叫定规矩？给自己列个目标，啊，好，我今年过节称称体重啊，大家监督我啊，我这过节不得超过啊200斤了，为什么呢？现在已经是吧？哎，都190斤了，是不是、啊？哎，给自己定个指标，啊，这样我想呢，啊，过节赋予一个节日的一个新内容、新亮点。 对。 什么亮点？结合我健康的亮点。 对。 哎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结合健康的亮点，这样我想这个节你过得就有意义了。哎，我通过这个过节， 嗯、 是吧？我病情稳定。是吧？我身体是吧？又上了一个台阶。 是的。 然后你看这个节过得有意义了吧？ 太有意义了。 因为有些人这个过节，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节日这话？啊，我们看了很多的悲剧。什么叫悲剧？第一，大家公认的这叫啊节日综合症。哎呀，过完节疲劳的不得了。哎呀，累，是吧？好像是刚什么，刚搬完了山，扛完了山。就那么累，你说有必要吗？过个节， 对， 啊，怎么累的？还吃累的，喝累的， 玩累的， 一天赶场， 忙活累的，嗯， 什么样都有啊，什么样的。为此呢，我们也给每逢过节，啊，这十来年了，我们都给大家设计了一套，叫警言吧，叫忠言也好。 嗯、 下面让我们的姚老师给大家读一读，好不好？ 好的。 哎，嗯。 嗯，这是李老师根据他这几年这个在节日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， 嗯、 给编了一个顺口溜，给大家一个警示吧。 哎，忠言啊。 对，喝酒不要醉，玩牌别忘睡，串门不要累，花钱别找罪，荤素要搭配，饮食别伤胃， 嗯， 安全健康别掉队。 嗯，对了，啊，这就是告诉他，这都是根据我们实际情况，啊，有的人因为喝酒怎么样，喝多了，结果呢胃出血，啊，去医院做了胃切除，啊，这就因为这句话，啊，就给大家写了喝酒，啊，不要醉，啊，有的串走马灯，啊，串筋，哎呀累，那、啊、考虑到一年到头啊。大家都忙啊，啊，没有机会啊，特别是上年纪的老领导啊，是吧？一些呢，这个老人呢，亲戚呢，啊，一年很少啊，去拜访拜访。好，这走马灯像的， 太累了，是吧？有这情况。 有。 是不是？还有的呢，因为吃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做了很多很多，结果人吃了吧？吃不了，又受了累，最后还浪费。 是的。 啊，受罪了吧？ 受罪了。 花钱嘛，花钱不找的罪受吗？ 嗯。 啊，这样情况都有。啊，后边那些话，哎，别掉队。 对，安全健康别掉队。 哎，这安全健康还有个安全问题了，是吧？你看每年，是吧？每年这个放鞭炮，多少人，是吧？ 嗯。 是吧？第一叫安全，第二叫健康，啊、 嗯， 这个呢，咱们啊，咱们这个节目就养生保健嘛，咱把这个相关的这些啊，唠唠叨叨吧，讲的也不规范，但是这些内容都是 非常的实际， 非常实用，是吧？非常实用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张灯结彩迎新年，齐心协力谱新篇。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日子，北京祥康堂全体员工恭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，一生祥和，一世健康。2018年春节期间，北京祥康堂各家店都将于2月14日阴历29正式休假，2月25日年初十正常营业。本节目也将于2月15日至2月24日停播10天，2月25日年初十恢复播出。望大家提前做好安排，相互转告，给您带去的不便，请多谅解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今天呢，咱们就结合这个。这个过节的话题啊，跟大家呢再次啊强调说一说。这些呢就是我们根据啊以往每年啊大家过完以后，这里边很多，虽然这几句话不多，但是呢都是很多的一个教训。我们把这些教训都是一件一件的一项一项的我们做了一个归纳。所以呢每年到这时候给大家做一个提醒，他说：“哎，有朋友听完以后觉得很有道理，所以呢，有道理呢，大家呢，在这个过节之前，我们呢先入为主，就防备，什么都要搞防范，预防为主嘛，是吧？把这个预防的思想意识，啊，一定要增强。哎，这方面我们首先要保持，要保证，过一个呢。”这个安全啊幸福的啊这个节日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安全里边也有很多的事情。 对。 是吧？你看咱们讲这个养生保健了啊，不是单纯的啊就是吃什么这个健康问题啊，这个安全比这个健康还要重要啊。一个行车的安全啊，行车安全啊，有的一过节啊，一摆桌无酒不成席啊，是吧？ 喝点酒吧， 喝点酒吧。 嗯，忘了自己是开车来的。 开车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个劝酒啊，说实在的，有些人禁不住啊，诱惑劝啊，少来点啊，这个少来点，那个少来点，咱们就多了，是不是？那这样情况以前有，现在呢，通过新的交通法规啊，这个已经大大改观了。是不是就能够从根本上杜绝了？每个人都能杜绝了，我说还不一定能做得到，是不是？所以一种新的先进的这个思维思想它是要有一个过程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一，我们提示大家安全。 对，安全要放在第一。 哎，包括呀、我们说的这个开车的安全，是吧？中国呢每年因为交通事故多少人呢失去宝贵的生命啊，高达6万人有时候还高有时候高到将近10万人。10万人就牵扯到6万到10万个鲜活的生命在几秒当中这个人就结束了。更多的是牵扯到多少个家庭多少个亲人。特别是在节日如果在这时候又出了事儿，那个悲痛那个心情就可想而知了大家首先第一要讲的安全。安全的第一个就是存在 啊，这个交通的安全，就是开车的安全。实际上呢，只是开车的安全吗？不是，是吧？不只是，哎，我们行人也要特别注意安全。比如说刮风了，是吧？刮风这个广告牌呢，是吧？有时候四五级风啊，是吧？你还这也要注意，啊，在行路的时候也要注意啊，啊，你比如说下了雪了以后，啊，结了冰以后，啊，这类情况，因为它在冬季啊，啊，你看每一次下雪之后，哪儿忙了？啊，医院忙了，医院哪儿那个雷科忙了？ 当然是骨科了。 骨科忙了，是不是？特别是提醒啊，我们上了年纪的，这个岁数大了。这个腰腿啊，不那么灵活了，啊，再加上呢一摔，你看摔倒以后怎么样？特别容易造成骨折，容易造成骨折，因为呢骨质疏松了，啊，所以这些，啊，这个要格外的小心。什么小心呢？哎，有冰了，是吧？这个要小心。哎呀，出去采买去，是不是？光顾我买东西，提了东西，是吧？没看着。没注意脚底，啊，所以这个呢，啊，我们第一要穿防滑鞋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保暖防滑，是不是啊？嗯，这个都要注意，啊，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安全啊。我们每年啊，虽然我们讲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讲的是养生保健，啊，是不是啊？ 是的。 但是每一年啊，我们都要把安全这个啊做一个主题来跟大家讲。 李老师讲养生保健讲得非常的细，没想到讲到安全这方面呢，生活这方面更细了。 不，你生命没了，我再给你讲健康，我给谁讲健康呢？命都没了，是不是？你得有命啊，咱们说健康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每年中国人这交通事故6万人，这是底数，高达10万人。你说这不是个大问题吗？是不是？你这个问题不应该，是吧？每个人都要讲一讲嘛，是吧？形成共识了，啊，大家都重视了，这现象我觉得越来越少了，是不是这个？ 对， 特别 无论是健康也好，安全也好， 对， 方方面面都要注意到。 所以呢，我们第一是开车的人，第二呢上路的人，是吧？我们又提了路滑，哎，你看有时候，哎，哪个管道跑了跑水了，你要注意。是吧？别光顾了买东西，顾了上街，是吧？脚底下一定要十分的小心，这是一个啊安全。另外还有个安全的事情，就是呢，上了年纪记性不好了，家里呀，这个点的这个煤气，做饭的煤气，啊，还用的这电，这都得注意啊。哎，过节了，采呀、买呀、洗呀、弄啊，哦，上锅这炖啊、煮啊，可忙活了。啊，一定要注意这火，啊，做饭的时候只要火一开，一定要盯着，啊，这样的情况每年都要，啊，都有发生，啊，所以我们首先第一要提到一个安全，哦，什么安全？啊，煤气要使用安全，电要使用安全，是不是这情况？ 对，方方面面的都要注意到。 哎，对，大过年的出这事儿，你说让人别扭不别扭啊？是吧？本来是一个高兴的事情，啊，但是没有这个安全意识，出事了，所以这个节过得特别闹心了。所以家里有孩子，一放鞭炮，大人一定要跟上，啊，一定要嘱咐到了，是不是？ 是的， 这是鞭炮的安全。 嗯， 啊，鞭炮的安全。实际上还有没有安全的？还有，是不是？还有，啊，出门以后我们要注意自己的东西的安全， 嗯， 是不是？注意东西安全。啊，你丢了也别扭。很多我们上了年纪以后，哎，给完人钱之后，有时候东西忘拿了，有没有这现象？ 还真有。 有时候不知道呢，哎，你看，是吧？顾东顾不了西，最后回家一看，哟，钱没了。哎，也不是掉哪儿了，也不是丢了，也不是让人冒了气了。那有些人就别扭，是吧？这不也是安全问题吗？ 是的。 所以方方面面，我们大家都要有一个意识。所以说呢，每到过节的时候，我们都把这些事情都跟大家说说，啊，希望大家过一个呢健康的节、快乐的节、幸福的节， 对， 好不好？

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，我们的学习多么快乐，是不是父母辛苦穷极才想着梦满理想后，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，家乡的孩子都去上学，好棒好棒好棒好棒，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，好棒好棒好棒好棒，我们的学习多么快乐，勇敢的汗液穿过寒雨，我们高高兴兴走进校门，今天我们跟着老师学习科学，学习本领，明天我们就像小鸟一样飞向祖国不放农村，好棒好棒好棒好棒，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，好棒好棒好棒， 好棒好棒好棒，我们的生活